第十九拜，以心观理，极乐世界，道场，楼观，讲堂，经舍，诸往生者，方便同居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菩萨圣众，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底下就是要来礼拜，在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的这些圣众，在极乐世界已经生的这些圣众，我们要观想，要礼拜尊敬啊。他们都成功在我们之前，这是将来我们的同修啊。你去了之后，这不就是同修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将来的同修，所以要结缘呢。方便有余土，是你在这一世已经断了见思惑，或者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断了见思惑，你生在方便有余土。它是在凡圣同居土之上，又在十报庄严土之下。十报庄严土是菩萨，菩萨要破尘沙惑，还要破无明，所以菩萨他在十报庄严土，也部分的可以证入到常寂光土，这是最高的。真正佛就在常寂光土，所以四土，极乐世界分成四土，但四土也不是划分的界限分明，也是融会融合的，所以很特殊，就在这儿。方便有余是断了见惑思惑，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叫做凡圣同居净土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土就是凡圣同居土。咱们不都是凡吗？咱们这儿有圣啊，就在五台山，文殊就在五台山呢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有人亲见文殊，一个福建和尚，这是两个人说的，就不会有错。一个是通愿法师，通愿法师在比丘尼里面，现在在国内是第一位了，很有道德。他那时在五台，再一位是圆彻法师，他是福建人。他们那一个福建的同乡告诉他，他赶紧追那个和尚，他没追着。这个福建和尚，他到了五台之后，他很恭敬，他三步一拜。现在像他这种的人就很少了，三步一拜，三步一拜，拜到总共五个台吧，他走了一半的样子。看一个地方，一个小门， 山上那个洞洞门上写了一个金刚洞。他说，这个名字很殊胜，就走进门一看，哦，里面很大啊，有道场，很多大殿，还有藏经楼等等，很多很多出家人，两种服装，一种是和尚服装，一种是喇嘛服装。五台山是两种啊，有和尚，有喇嘛。那么，他就走进大殿。走进大殿很怪呀，这个大殿有一个台子，没有供佛像。因为没有佛像，他就没有顶礼，空台台。但是，他围着那个台子转了三个圈儿，这也是一种礼节。绕啊，绕这个三匝，也是个礼节，就没有顶礼那么恭敬就是了。他说，怎么上头没有佛像？很奇怪，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佛像？他预备走出来，到别处看看，看看那个藏经楼，看看别处。当刚走到这个门口，刚要出去，后头出来一个小沙弥喊他，什么什么法师，叫他。哎呦，心想说，他还叫我。他这个回头一愣，这儿怎么有人知道我呀？我一个人刚来。小沙弥他叫他，他说，我师父叫你。后来跟那小和尚走进去，就看见一个老头，看见后他就很恭敬地顶礼，顶了礼之后，老和尚就说呀，远来不容易，给他一个座位，就把那个座位给他。他就跟老和尚说，你这个地方很好，我跟这儿在这儿挂单吧。老和尚说，你的姻缘你还是得回去，我这儿不能留你。他说，老法师呀，你这儿怎么大殿上没有佛呀？和尚就说，我这里用不着啊。这是禅宗的话，用禅宗的话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。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老老实实，你把佛像拿去供。念公说着就爽朗地笑起来了。我们懂得禅宗的道理，还是照样供，这是最高明，连禅宗这也不着。听了禅宗的话，我就不供了，那也还是粘住在那一边。后来和尚不留他嘛，他就请老法师开示，老法师就写了几句话给他，他记住了，继续走。他没有丝毫感觉有任何特别，他也没有拜。他后来就是不行了，天黑了，不能下山，不行，危险了。正好有一个西藏人就在那块住，不是出家人，但是他就在那儿住。走到他那儿，那人就留他，说，你不能走了，你走了之后很危险，你就在我这儿 过夜吧。他就留下来，留下来就招待他吃晚饭，两个人就聊天。这个和尚就问他，你们这儿有多少和尚呢？一共全五台山呢？这五台山怎么算也不到几百人呢。他说，有人要供千僧斋呀，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找来也凑不够。这和尚说，不对不对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就七八百，你们还有其他地方，怎么凑不出一千人？这个人说，我在五台山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当然清楚不够，从来是不够的。两人就争起来，一个说，我亲眼见的。另一个问，你在什么地方？他就说，我在什么什么地方，叫什么什么。那人说，没有这个地方啊。他说，怎么没有？我查书给你看。五台山导游的老的地图，各个方面没有这个名称，没有个金刚洞。有几百个和尚在呢，那他怎么会没有呢？大家都愣住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僵持不下。住在那儿的那个人忽然说了句，你恐怕是碰见文殊菩萨了吧。这句话一说完，他本来是预备吃饭的，他啪一下子眼泪也下来了，饭他不吃了，坐不住了。他开头再去拜，又从头三步一拜，三步一拜，拜到那儿天都亮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找不着啊，找不着。以后他就来到庙里头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福建同乡，这个同乡就告诉了圆彻法师。这话是圆彻法师也就在我这儿跟我说的。圆彻法师他一看，他说，你这个一定一点儿不会错，决定是文殊，因为写的那四句话呀，它是可以横看，可以直看。横看是个表面的意思，直看又是个意思。直看就是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儿，也告诉他，将来佛前要没有灯啊，庙里无有僧啊。圆彻法师他接着就说，我去追这个人。他追没追着，这个人已经下山了，这就是见到了文殊啊。现在还是这样，文殊还是在那儿一接一送啊，去的人他都接，就是大家看了不认识。这件事情和古代的那个事情都有很类似之处，所以这不就是圣人跟我们在一块儿吗？雁荡天目都是几百阿罗汉呢。浙江的雁荡和天目五百阿罗汉，这也是圣啊。还有不断的有佛菩萨来化度，来这个世界也是圣。但是 跟极乐世界不一样，大家不容易见着，见着也不容易认，而且很少很少，就不像极乐世界和诸上善人阿鼻拔智到处都是，天天可以见面，这个是不同之处。诸上善人共会，凡圣同居，只是一个方面，本质就是他们是凡圣同居净，是净土，我们是凡圣同居，我们是秽土，污秽的秽，我们是凡圣同居秽，所以我们这个往生是容易的，是从凡圣同居转到凡圣同居，但是这就好像还是一层楼，不是变成方便有余了，但是你是从凡圣同居的脏的这一头换到了清净的那一头，可是到了清净那一头，它那块自动的变化和高级的方便有余、十宝庄严、常极光打成一片呢，跟这边不一样啊，所以这个搬家就是容易了，你不需要把很多东西运上楼，一推一转移就过去了，这个是容易之处，是从凡圣同居秽土转到还是凡圣同居，但它是净土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顶礼什么？顶礼极乐世界这个道场之中，楼观之中，观也是楼阁的意思，大的建筑，讲堂、经舍，这一切往生的人呢，在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或者喜欢说法，可以大家凑在一起，他说，大家听，或者喜欢听法，正好大家凑在一块儿，或现神足，他现种种神通啊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这个凡圣同居在平地的多呀，方便有余都有种种神通，那他就是在虚空之中，随意修习无不圆满，随他自己意思，想怎么修习都可以呀，没有不圆满的。这些菩萨圣众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，他没有说别的圣众，是菩萨圣众啊。凡是同居土的，凡是方便土的，都是菩萨呀，不是人呢，不是阿罗汉呢，都是发大圣心的人呢，都是菩萨呀，这是菩萨圣众啊。但是他现在断惑的水平只达到这样的水平，所以就是说只能在方便同居，方便是方便有余，同居是凡圣同居，但是都应该称为菩萨， 这些菩萨都是因为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普利我们未来的同修啊。